那真的假的呢？好像呢，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这么问哈，对什么都很好奇，而且呢，对什么呢都会有一种怀疑的态度。可是长大之后呢，反而却把这种话藏在自己的心里面，不会轻易的问出口。但是就这样一首歌曲，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那个样子，还有一腔热血和勇气去面对自己未知的生活。OK， 我是春晖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陈鸿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一如少年的模样》，听听看吧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敢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。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。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没浅尝。难与疏淡，难猜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。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破星光。一如原谅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觅几句爱人留绵长。多少两薄时 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特别着急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够20岁，可是当你真的长大了之后呢，那你真的已经成为自己想要的那种模样了吗？那么更多的人都是在想，如果时间能够回到过去，再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可是呢，这个世界上唯独是没有后悔药卖的，是吗？只能抬头向前看，珍惜现在的时光，抓住当下，不辜负自己和爱自己的人才是最正确的。好吧，没有后悔药，但是呢会有后悔的歌。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，来自 SHE 带给我们的你曾是少年，来送给大家。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却上苍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很多年前呢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啊，这可能是下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了。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我们是不是在慢慢的失去所有，成为曾经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呢？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梦想，也会有自己远大的抱负，可是呢当长大之后，你会变成了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等到你深夜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不妨就打开这样的一首歌，伴随着歌声的旋律，回想一下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梦想，找一找自己未来的方向，希望呢所有人清澈的双眼都能够一如既往的清澈下去哦。张惠妹的《永远的画面》啊，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听过，而且呢就算是没听过，里面的歌词还有旋律也会感觉特别的熟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一定会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在上学的时候的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啊，真的好怀念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听听看。这样的一首歌呢，也是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放开自己哈。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新歌，叫做是《肆无忌惮》。那薛之谦歌当中写有的 pop 的流行曲风，搭配着感性的文字剖析，解读爱情当中最难解的悖论啊，就是肆无忌惮的爱恨和光明磊落中诋毁重伤啊。那最后的离散，请用词温暖，告别那些年义无反顾撞过南墙后的血流成伤。听听看，来自薛之谦《肆无忌惮》。 角色进展主题略荒诞，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，疑心参半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几针闹翻，用词刁钻要观有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，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天难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雨的快感，

今天天空晴朗，白天气温上升迅速，午后最高气温达到29度，大气透明度良好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由于空气干燥，光照强烈，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风3-4级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资讯。6月6号起，由王媛媛编导、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《风声鹤唳》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，这也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10周年推出的力作。这次的作品灵感来源于林语堂的小说《风声鹤唳》，这也是继2016年作品《毒》之后第二次聚焦战争，充分反映了战乱年代人民的心声。演员靳东看了片段后表示，非常期待《风声鹤唳》首演，认为艺术是相通的，是包容的，跨界和融合能够产生新鲜的艺术感受，也希望能够出现更多样式的戏剧和舞蹈，给大家带来审美愉悦。再来关注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《行者无疆》近日登台国话先锋剧场，全剧以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为灵感，聚焦他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心路历程，带领观众穿越千年古道，聆听丝路文明的回响。首演当晚还举行了演后谈，观众对剧目舞美设计中敦煌壁画的灵感再现、虫鸣鸟鹰的造型突破、雪山风暴的另类呈现表现出了极大兴趣，同时也对剧目的提升和完善提出了建议和意见。最后来看，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朱红日前在长安大戏院举行了个人专场演出，带来了3出经典剧目《春草闯堂》《苏小妹》《玉堂春》，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分别用花旦、花山、青衣3个行当来诠释，并借此向自己的3位恩师吴素秋、刘长瑜、赵艳霞致敬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，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、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，以上路段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把 己。我睁开双眼。 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带给我们的最美的期待哈、啊。那么周笔畅的情歌呢，比如不痛一周年密友啊，都是比较虐心的，听得人心痛的想流泪。但是呢，这首最美的期待呢，却是一首励志的情歌啊，给很多人了一种坚定的力量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非常的火、啊。有人说呢，我最美的期待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可以再见面，然后呢，相视一笑，说一句好久不见。那收音机旁的你，有没有期待过什么呢？那么在你的众多期待当中，最美的期待又是什么呢？也不妨跟我们来轻松一下哦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将我们这份热情延续，听一首新歌，有请董鹏。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丢火车乐队推出了新歌 Hello Hello，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做起床闹铃的能量单曲，热血有干劲儿的摇滚编排，在叫醒耳朵的同时，也唤醒你沉睡的内心。人的一生是一条路，路途没有尽头，时间也不会为谁停留，不要找借口和理由，带着希望扬帆远航吧。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丢火车 Hello Hello。 想了念了梦的忘了很多，天马行空，一缕晨光像海洋的翅膀，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，日子坦荡荡，内心空荡荡，我听得见却未看见。 在遥远的海岸。也想过是否会有日光带我起航，远方白茫茫，那些 起床了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接下来呢，要为你推荐的这样一位歌手呢，叫做是周延英啊，是一位独立音乐人。他的这首作品呢，叫做是《那个人》。自己写歌发歌，很多人听过他的歌曲之后呢，都在歌曲里边找到了自己的经历啊，跟自己非常的有共鸣感，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被大家广为的熟知。所以这样一首歌，如果你听过的话呢，就一起再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过去；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一找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。 自己活不适合自己，爱情模糊。 爱是谁的人，那座城那扇门，只有灯没有人。 周延英那个人啊，听完这一首歌曲呢，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生命当中遇到爱你的人，那是一种运气，遇到你爱他奋不顾身，他爱你义无反顾的人是三生有幸。那3岁的时候呢，你以为妈�妈能够保护到你最后，那8岁的时候呢，你以为糖能够甜你一辈子，16岁的时候呢，你认为他能够陪你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。可是呢，妈妈也会老，糖也会化，他也会走哦。所以呢，你总会要学着一个人去长大，一个人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，自己做自己的依靠，自己做自己的大树哦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仍然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的是空空如也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希望呢，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启迪吧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。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。一滴滴，一点点，一夜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，灯光下光是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付出。